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落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街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小底，岳鹏、殷宁上台鞠躬。 Show time。 酒吧里，小柱老爷，哎，你说王大磊是到多老远相亲去了呀？怎么还没回来呀？ 嗨，相对象啊，不是说看电影看完就走，得琢磨两个人互相了解、互相认识。你提问我，我提问你，那个费劲着呢。 王大磊呢，倒是捎了个信儿回来， 结婚了在那边， 不是在那边，在亲戚家过得还行，吃的挺好。 哦，合着相亲是最次要。 什么骨老肉啊、过油肉啊、回锅肉啊，什么炸这个炸那个呀，说现在已经胖了。 啊，那正常。 没想到连舅老爷都记得他最爱吃的菜。 我记得王大磊他舅老爷今年得90大几了吧？ 还行还行，老头身体倒是挺好的。 身体倒是挺好的。 对对对，就是不是王大磊，但是呢，记得王大磊爱吃什么。 嚯，你瞧这个彭结尾人， 间歇性的失忆， 对，间歇性，对，那不是说半天也没说王大磊相亲怎么样了、 啊？说到这相亲啊，王大磊被倩倩安排了5天相亲， 嚯， 一共来了6个女孩、嗯，见面的地点呢，都普遍的被安排在咖啡馆。 那王大磊没法不吃那么多肉，见天见喝咖啡，那涮的那都拿不住食了，倒是。 对， 咖啡他是没少喝。 对， 喝的王大磊晚上一夜一夜睡不着觉。 哎呦， 你不能让干聊啊，就得点咖啡。 所以要不然怎么一个都没成，得见了7天呢？ 而且这些女孩呢是这个衣着相似，鞋帽相仿。 鞋帽相仿，衣 着都说年龄相仿，没说过鞋帽相，统一着装跟大磊相亲、 哦。这主要是王大磊描述什么东西也不太清晰。我问了，我说你说的是不是指的他们年龄特别相仿，样貌你看着都有点相似？他说对。 弄半天是人小花说的，都说出个对来。 对对， 一轮一轮的不停的来，人像走马灯一样、哦。王大磊现在是不是连相亲的喝咖啡都记了？ 哎，现在得了脸盲症。 那跟他舅老爷一水平了，就记得事儿不认识人了。 而且呢，经常跟人这么聊天、嗯、我对象可好了，象对我也可好了。 改动物园饲养员了。 这我能理解大磊的那种心情，产生了逆反心理，不好说话。我就跟王大磊说了，其实呢，这个你把女生记混了，你应该这么想，那女生也把你给记混了呀，人家也一天相好几个呢，是不是？你心里好受点吗？我说再说了。按人家小柱的话说，单身呢有单身的好，你有对象的时候还体会不到呢。 哦， 当然了，要有对象最好。 还 有 小 白说，白说，白说、嗯。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女孩呢，王大磊说，就是当时女孩一上场，她就在心里，啷、就 怎么了？ 什么意思？这是 什么撞上了？ 她不是，她手里端着那咖啡杯掉桌上了。 哦， 然后她动心的这一刻确实有证明的。 哦， 男女相对象不都演员吗？哦、一上眼一看。这可能王大磊就多看几眼吧， 那这姑娘应该行。 反正就聊了一会儿呢，就这姑娘呢提出借出1000块钱， 那就一定是酒托，要不然就 是 咖啡托。 咖啡托， 托就是托咖啡杯那托吧？ 不是，就是为了卖咖啡的。但是其实这位也多余了。 这个问题你还真是问我问对了，因为前不久呢，我刚看了一个新闻，跟你这事儿有点相似。 我以为是这个问你问对了，是你也想找王大磊借钱呢。 我知道他没钱，我就不干这多余的事儿。我说大磊，你可以看看底下的帖子，给你做个参考。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刚认识三个月的女友要借80000块钱，到底是借还是不借？ 首先说啊，这女孩跟这男生俩人就这三个月的发展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三个月天天都见面，两个人真心相爱吧，这还能够多多少少的 借吗？借多少？你 非得借80000吗？ 你借多少？ 他要80000你可以还价啊。 就好比是你， 没问题，绝不含糊，不借80000吗？给500不用还了，对不对？你要说这三个月呀，就一共见过10回以内，这张嘴就借80000，谁都含糊。 那不用含糊，那估计就不是真的。就我肯定是不借，因为我没钱。 那老叶，你要是这么说， 你 心里对人会有想法，你又告诉人你没钱，你这不是自断生路？ 对啊。那女孩其实是也不需要钱，就是想用这个80000这事儿。 万一是考验你的。 对， 这话怎么让你们俩都说了呢？ 就你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你知道吧？ 怎么一到我这情况就复杂呢？ 哎呀，人生啊！ 我跟你讲讲啊，这个女孩，你觉得她处处都特别好，说话办事啊，言谈举止啊。 您说的都是她内心，这模样长什么样您可没形容啊。 闭月羞花， 反正就是长得好看，是不是这意思吧？ 你就是老有一种超人的感觉。 哦、 一天到晚就是老哼歌。 大叔手手里， 那现在这80000你借吗？ 不借。 这三个月，女孩经过种种的事儿，已经很讨厌你了，就 用这种手段， 哎，考验你一下。 哎，就正好没接触住考验，然后就可以彻底拜拜，是这意思吧？ 你是觉得哪儿不合适就不借他80000？ 我跟你说，我是觉得是这样，是觉得这80000块钱跟三个月跟哎，这是主要的问题。 假设有， 就假设有也不行，就是这80000块钱和三个月感觉并不成正比。 哦， 就是如果两个人比如说再好认识三个月，就像小猪说那个天天见面吧，如胶似漆，这个那的，时间三个月的交情 还是浅，上浅 还是上浅。 三年见吗？ 三年的话，三年都没结婚的话， 过去了。 小花， 嗯， 再见。我觉得后边的倒霉， 这看来还真是个很难以回答很难以决策的问题。小花，假如说有一小伙子，哎，你瞧他也不错，他瞧你也挺满意的，三个月了，啪跟你说了，花儿 给我80000我就要了， 他 虽然是三个月啊， 疯了， 人家找您借30000，借80000 早说 我了。哎呦哎呦， 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72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我就出来了。 叶鹏，876小院街坊，五大三粗大嗓门，自认为很帅，但没认为像老太太，放着好好的飞机不修，偏偏烧窑做壶，没几个背地里叫他夜壶，爱京剧也爱金属，破铜烂铁在他眼里都是宝。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哎，老爷，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问题。 我不知道，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我对你很好奇。 你对我很好奇的话吗？ 大家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都不太想了解。你说吧，什么事？ 哎，修飞机的人什么时候第一次坐飞机呢？ 修飞机的人第一次什么时候坐飞机？ 对啊， 就说修飞机开始坐飞机第一次特别有意思，是有一次飞机大型检修完之后，他得试飞啊，新鲜啊。哎，走走走，那个师傅有什么好处吗？有空姐。哎，这好，这好，这好。 然后就是还有服务，这正常服务都有， 正常服务 试飞还有那个 空姐啊，有 试飞还给饮料给饭吗？ 对，给。这帮上飞机了，飞机飞起来了，人空姐服务人员就出来了 啊， 这帮大姐哟。 那是那时候你试飞，我知道那空姐还问你呢，吃什么，鸡肉饭还是牛肉饭？ 鸡肉饭跟牛肉面吧。 啊，这不是一个试飞吗？ 哦， 您吃哪种？叶鹏呢还想跟人套套近乎，姐哪一种好吃啊？你看空姐面无表情，都不好吃。 叶鹏当时就脸刷就绿了。喝什么喝什么赶紧说，是茶是白水？ 喝酒。 哪个好喝？都不好喝。 这位啊有点狠倔。 然后飞机降落之后呢，小叶和一些工友们， 工友 我有年头没听这词了啊， 缓缓地向门口挪去。然后这时候那空姐啊用广播腔说了，赶紧您乘坐咱们这航班啊， 这是什么广播的签儿啊？广播签的特温柔那种。 你们这村已经到达目的地了，请从前门。 哪村啊？从前门下投票了吗？太记仇了，修完飞机之后就更不愿意上了，因为你老坐呀就烦了。再一点来讲啊，就是你维修完的飞机在空中试飞，它会做一些平常不太用到的一些飞机动作。 我知道，就是那空中那遮跟头，然后拧旋子。 那民航遮不了跟头。 那什么动作呀？ 拉烟儿。 在空中试验什么叫失速。 失速、 这个也要试呀。 失速、 就是把它闸一拉，什么都黑了，然后那飞机往下掉，就各种灯都报警，哒。 对对，然后那个把什么那些救生衣都穿好了，戴上氧气面罩， 然后钻桌子底下，不是那个椅子底 下。桌子底下， 护着脑袋行，拿护脑袋行。 我听着像打架呢，钻桌子底下。 他那刚才那时学的还真像，嘟嘟嘟嘟嘟嘟嘟， 在下 喵喵喵。 飞机失速啊，实际上就是，比如说试验的时候，就是比如飞机仰角过高 哦， 仰角过高。这飞机就失去上升升力，就开始往下掉。那么掉的过程当中，它要调整飞机姿态，然后就把它恢复成原来那种姿态，然后开发动机。它会试验一些动作，正常航班飞行当中很少能遇上这种情况，但是它会把这些情况都给考虑进去，所以在试飞的时候，噔噔噔， 然后让你们系好安全带，然后穿好救生衣，戴好氧气面罩。 对， 是这样吧？把鞋都脱了，然后把这个脑袋顶在前面那椅子靠背上。 但你少一步，那个还得吹气呢。 不是得跳下去再吹气儿的吗？ 不是，先拿那哨吹。 拿哨吹呀、啊？ 就是那个救生衣上面有一哨嘛，一吹。 没有， 一 般情况下救生一般情况下救生衣是氧气自动充气的，在没用的情况下才用你那哨。救生衣，你知道救生衣，你知道救生衣搁哪儿吗？ 上头。 没什么上头。 救生衣在上 头。下头。 左边。右。 对吧？ 坐 一 下 吧。 踩着救生衣呢，小花，你这个航空安全知识一点都没有啊？ 有，真有，就是关键时候我肯定比你们跑得快。 哎呀，这在这飞机里往哪儿跑，系安全带都不知道。 我听说那么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你赶紧问吧。 他已经听说了这件事儿，他还想问问怎么回事。 说这两个名乘客在飞机上扰乱秩序，怎么扰乱的呢？就是随意的调换座位。 好，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你说他们得多随意？就是刚做好了，起来，换， 有点像自个儿买了27套房那种感觉 啊， 一分钟换一个， 一宿净折腾。 对，支援客机的或者是小型商务机，就特别小那种，见过吧？ 特别窄，7个人， 对，就那种。如果是7个人，比如说这个准乘就7个人或者10个人的飞机，2个人的体重就足以影响飞机整体配重了。 哦， 它不像咱们坐747能准乘是400人左右，那2个人的随意的调换其实影响不了飞机的整体配重，但是你小型飞机就不行了。 就是小飞机飞起来确实感觉没有大飞机稳当。 嗯， 你猜怎么着？俩那换座的分别给予行政拘留7天和行政处罚200元的处罚， 这叫影响飞机安全。 罚的还不贵，就是但是拘留7天 是要命。 是，俩人捐在一块过7天了得。 这处处感情 也是各关各的吧？ 他想的真多哈。 那就说载重平衡是飞机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了。 嗯， 但是有人还有货呀、还有那些什么宠物，他们都得载重平衡吗？ 当然了， 配重之前是不是也得过磅啊？这边搁多少斤，这边搁多少斤， 过等吧。 那人怎么办呀？报一下你的体重。 你看为什么安检的时候有那么一台儿？其实底下 没有，不是干那事， 不是让上站台那底下， 不是让你腰一下分量提醒你减肥的 啊、哦，不是。 他把人的体重嘛，就是基本都平均化了嘛。 飞机上什么地儿位置特殊？ 你是想舒服想安全吧？ 啊，这俩不能兼得吗？ 不可以兼得。 那要这么说，头等舱一定安全。 但大磊偏舒服，我偏安全。 你要想安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坐最后一排去。 对， 最后一排不是离厕所近吗？ 对，这样方便，所以它安全。 你不要安全吗？ 对呀、 这怎么就安全了 呢？因为厕所一般都很安全。 怎么呢？地震的时候也可以躲厕所。 对， 天上啊。通常情况下没有地震， 那为什么最后一排要安全呢？我会不会问住了你了？ 因为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最危险的时候是起飞和降落，那么尤其是在降落的时候，因为降落的时候实际上通常情况下是机头，也就是后起落架先着地，然后机头开始往下落，坐车似的、 有点仰着那么下来的。 对，所以你坐车的时候你也知道，你坐车的时候你怎么着也是前排比后排危险。 对， 对吧？你飞机道理其实是一样的， 对，就是危险都从前面来， 而且 打后边来的。 对，而飞机很少存在追尾情况，追击了。飞机上有一个东西叫黑匣子，你知道吧？ 嗯， 知道。 黑匣子不是黑色的啊，黑匣子是橘黄色的， 因为亮是吧？ 对，因为便于查找。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他掉到那个荒郊野外的时候，他那个颜色比较醒目，是荧光黄的，就在飞机最后搁着， 就是你坐的这排那椅子底下。 所以呢，你想他把 谁呀？ 他把这飞机上最重要的部件吧，对吧？飞行记录仪嘛，搁在 最后，放到安全的地方， 说明呢后排确实是安全的。 你看飞机不了任何危险，黑匣子总能留下来。 对， 就是你要坐黑匣子上面，你就能留下来， 因为你就是保护那黑匣子的。 我看老叶老看一本叫《大众 点评》， 那有杂志吗呢？ 大众机械啊、哦，大众机械那杂志。 大众软件的 啊。老叶老看看他那儿还画了重点，靠近飞机尾翼的乘客比前排的乘客存活几率高出40%。 嗯， 就是他这点知识都从大众机械上得来的是吗？ 而且还有一点啊，你坐最后一排的话，你离门近啊。 但是最后一排颠呢？ 那你不是要安全吗？ 对呀、 啊。那你说哪儿舒服吧？ 一个，你要想坐的舒服一点，首先你得选择大飞机， 嗯， 然后你就选头等舱，花最贵那躺那儿， 最不颠簸的地方就靠近机翼的地方，大翼， 哦， 因为那个地方结构最强， 哦， 所以它那地方相对最稳，但是噪音最大， 是 因为发动机离你近， 明白了， 那就是吵着睡不着觉啊。 你刚才说你要最舒服又不要最安静的地方， 最安静的地方就在最前排。 对，就在机长边上、 哦、那儿能睡啊？ 让你进吗？ 你不说安静吗？小门一关，你什么都听不见，你在外边喊机长，没人给你开门。 哎呀， 是不是听不见？ 小花，你坐飞机有什么习惯没有？ 我喜欢靠窗。 你上飞机睡不睡觉吧？ 我要飞的是长途的话，最好来一个头等舱。 问你睡不睡，没问你买哪儿。 买哪儿也可以睡。 对呀、 啊。啊，我愿意睡床那种，像大椅子一样，滋 就抬了。 对，前面往前蹭，后边往后躺。 对，然后来牙医给你拔牙， 还能转圈那椅子。 是，打扫卫生直轰的。 走， 散场了。 要是在家里弄一个挺不错的哈。 有啊， 看电视的时候， 像那个电影院 VIP 厅那种椅子沙发， 能这样吗？就彻底躺下去？ 那没问题，家里能。 那躺那看什么电影去啊？ 你把银幕修顶上。 那是瞎花钱吗？ 你也知道瞎花钱啊？ 那我就坐在窗户旁边了，可以靠着脑袋睡一会儿啊。 就他意思，可以枕着那帮。 对。 而且呢，你坐外头吧，里边上厕所的老得过你、嗯。 私密性和自由性更高一点， 而且里边可以往下看，发生什么情况他都知道。 也看不见，可能。 从那窗往下看，呦，哇，还这么高了。呦，好，外边黑了。 大雷肯定喜欢过道。 对，过道方便。 你就希望把腿伸到过道，小车推过来，不让压你脚啊。 哎呦，压你脚，那是好的。 这天津人， 那要不好呢？应当压你嘴。 你想做什么 呀？你看你们就不会坐。 你坐哪儿？ 我坐中间厕所后边第一排。 中 间 厕 所的后边 那大还是大飞机、 哦、是 为什么要坐那儿呢？ 而且那个地方确实本身也宽敞，但是那好像加钱。 那个地方宽敞，那个地方能伸个腿。 嗯， 对对对。 但是那个地方不让搁东西，好像 不让搁东西，而且他会去嘱咐你，因为那块是安全通道，对，安全门。 就是人群中就选择我， 让你坐那儿的， 让我去坐那儿去。可能是看出来我跟别人不一样， 腿短，对，腿短。那几位腿太长了，容易绊人。就您腿短，您坐这儿。 您腿短。 那个地方是不是得加钱才能够，或者说 这叫超，这叫超值经济舱，好像， 或者是那个不是加钱的话，也得是你的会员什么什么的可以有优先权吧？ 嗯， 对，那叫超值经济舱。 那你说他为什么会选我呢？那次 就是那天，可能确实是因为你腿短，因为坐在那儿人是有一个责任的，最紧急时刻的时候你是要去拉那个紧急门的安全门的滑梯包的， 就你手欠， 你说就我手快， 所以坐那儿呢，既不能手欠，也不能手不欠，不是，既不能 手 欠，也不能手慢， 哦， 对吧？你说你跟着一小孩儿，飞着他把那拽开了， 偷了， 那出事了， 对 吧？做一个 老大爷 反应不过来，大爷您把那拉开，什么煤？ 好， 马冬煤，马什么煤啊？ 明白了， 大概就这意思吧。 哦，那我很荣幸啊。飞机上是有一个安全警察是吗？ 有啊，安全员。 我就想说，那这安全员他负责什么？比如有什么困难，我可以求助于安全员。 不是你在飞机上发生的任何的 有人打你， 那抢座，你坐旁边，边上那人挤的实在没地儿了。 开始你们俩因为行李箱俩人放东西抢，打你一顿，完了以后抢座。 打你一顿， 他抢你，他站你的。 我不还手吗？ 上厕所一过那个，你挨事儿打你一顿。 你上厕所时间太长，出来揍你一顿。 吃饭时候我把最后一份那个鸡肉饭给吃了， 打你一顿。怎么这位那么惨呢？ 哎，这安全员我怎么觉得像家长啊？ 不是，你要是如果受气挨欺负了，又是这个法律法规不允许的。 我 跟 你说，安全员来去。 但是飞机上真的不能打。 多去哪儿也不能下。 对，俩人打了以后都得给你们举起来。 关厕所。

篮子飞上楼，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全省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烤肉 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往来忙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千里多，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本节目由中国科星专业支持。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二大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磊、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小底：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重庆的道路是这么的魔幻，司机酒驾遇查逃跑，他转了一圈以后发现 啊， 回到原点了。重庆的一位司机遇到酒驾稽查，下车就跑，结果跑一圈又回到原点了。这是不是重庆独有的这么一种状况啊？因为重庆是个山城，长江嘉陵江穿城而过，地形地貌比较特殊。有咱们街坊调侃说重庆是个八地城市。哎，我记得大磊，你不是上回采访去重庆了吗？ 我到过重庆啊。 你跟你实习生去那儿，好像我听说是差点没回来。 啊，是不是说是因为吃的不合适是吧？ 不是不是，他是说你就是已经不认路了， 就没按点回来。 嗨， 说主任还骂你， 特难听，怎么会不记着路？ 这个骂我的词儿，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的呢？ 都传开了。 重庆这个地方啊，确实挺美的。而且现在出去到那儿，你不认路也不怕，有这个导航。 导航？哎呦，就咱们现在可以回到你去重庆的那段时光，咱们倒看看发生什么事儿了。 大伟老师 啊， 这是哪儿啊？ 重庆，你机票不写着？ 我知道是重庆。 嗯， 咱们不是要采访去吗？ 是是是。 咱这儿我觉得来过，您没觉得您开车已经绕了好几圈了吗？ 对啊，就觉得似曾相识，到哪儿去就来过，这好像我是不是来梦中，知道吗？梦中。 不是您看这桥，不是上过一回吗？ 桥那都不都有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啊？你以为上过一回？ 这家店也来过呀。 这家店连锁， 不对 吧？ 不对吧？ 我跟你说，他是翻过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桥又一桥，咱就到了。山城当中就是桥多。 嗯，行吧。 你认识不认识吧？ 我也第一回来。 哎，我呢？怎么样？ 不怎么，问的，听您的吧。 我就问你，我怎么样？ 人挺好。 第一回来。 啊。 咱俩所以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开导航，开导航，导航说怎么走咱怎么走。 前面左转， 你看看。 前面30米左转， 30米马上就见红绿灯，转。 前面10米左转， 你看这马上就转十米就有红绿灯，太近了吧？ 不要上坡， 那就 上坡。 哎，是 上下，上坡，向下，不要上坡。 你用一个正经导航行吗？没，我就头一回听说这导航说向下的。这车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我都知道，这车怎么向下？ 他的意思就是您要下去。 那导航就算让我下去，那也是往前开下坡，他这么说话没有说向下的呀。 因为这个城市啊，您没觉得特别三维吗？立体吗？ 他就是八维，他就是你也得用个正规导航。 我觉得说挺明白的，让您向下您往下开呗，山城嘛错综复杂，您看这好多道路都是依山而建的，你往山上走是不是叫上山？你往山下走是不是叫下山？ 是啊， 所以向下嘛。 可是导航里可从来不这么说，导航只有向前向后向左向右。 那是别地儿导航，这是什么地儿？要不我问个人去。 哎，那行那行，你去问问去吧。去啊。 师傅， 你说普通话他能听懂。 师傅。 哎，干啥子 啊？我们想去这个地儿，您看看怎么走啊。 哦，不晓得。 怎么样，问出来了吧？ 没有，他也不认识。 你再问换一人，你死心眼啊！就一个人在下边。 嗯，有一老太太说的，没听明白。啥子？我还是要走了，还是走走的。 你问了杭州人吧？ 一个都走搞走。 你这个记得还真清楚。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分析分析他怎么说的。 他说什么？ 披萨就像个林妹妹。 别了， 要不咱把车舍了，咱们坐轻轨去吧。 车说扔就扔了， 先放那儿呗。轻铁的站旁 边，我得回得来呀、啊。 回的，你记上坐哪轨，然后呢？ 哪轨？不是，不坐车厢里，我坐哪轨走？ 咱记好了，回来咱们再取车呢。你看你那导航也不争气， 你的导航好不好？ 说半天不明白， 就冲你刚才说话都能记那么清楚。行，我跟着你走，再说一遍。 是啊，我走。 一样好像短了，这就忘了两句了。 后边记不住了，你这地方话我哪能我不会说？ 看你说的可真清楚， 一遍熟吗？就那一遍。哇，您看看，人那轻轨，打楼中间过。嗯， 这怎么了？ 好， 咱们的轻轨还打楼上的过呢。 你们家住轻轨下边啊？这轻轨是钻过你们家的楼，您睁眼看看。 我睁着眼的，我没一直闭着眼。我就说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你不用大惊小怪。 你看这楼和这楼之间多有意思。 什么意思？ 你住在这个楼的十楼，也就相当于那个楼的一楼。 嗯， 也就是说你们家经常会有些人影晃动，可能您一开始会以为是蜘蛛侠呀，或者什么有鬼找你来了。 这个呀，我估计也就是你这么以为。 其实就是路人而已。 是路人甲还是路人乙啊？ 而已， 还而已， 嘿， 怎么了？ 您看这儿、嗯，您要想过马路，您发现没有？您得从这个马路口向上爬， 嗯， 得爬一百来级台阶儿，也没算过去啊，又是马路，嗯、你再爬一百级的台阶儿，这才算过去了。 好， 过马路， 我也不过哪儿去了。不是，咱们现在是要奔目的地去，哦、你是要研究怎么走，不是要在这感慨，好不好？那也 快快到站了，到站了， 这叫早着呢。 我就是奇怪，以前我同学跟我说什么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嗯、我还觉得他说的是鱼病，现在一看嘿还真有可能。 哎呀， 走，咱 大熊的呀，这个二路汽车是到哪儿去坐去？ 就在隔壁。 哪儿个隔壁呀？ 就那边。我怎么说话也这味儿、 就是您得先走一百级台阶儿， 嗯， 完了呢过一个马路，再排一百级台阶儿，再过一马路您就找到二路汽车了。 好嘞，谢谢啊，谢谢。 我告诉您，您回来我跟您说一下， 刚才那是错的、 啊，不是，我是说啊，您看啊，这导航上面可能说与目的地只有几百米，但是呢，您可能转悠二十分钟了，您也没找着地儿。 二十分钟，我转了四十分钟了，还没找着楼呢， 是吧？那跟我们的经历很相似吗？ 你这给人讲述过程的，告诉怎么走就完了。 总之呢，下两个三十九级台阶儿，然后就 往上，往上， 往下。 是我说的不清楚，这您耳音不好。我说往上， 往上。 哎，一百级儿， 好，谢谢。 我估计他呀，再过四十分钟也找不着。 王老师，要是您住这儿、嗯、住个几十年，您愿意吗？ 不愿意，我习惯改不过来。 啥子？ 骂我？哎，这没有，我就不愿意住这，不都骂我？ 问你为什么？ 我跟你 说，怎么回事？ 住在这儿啊不方便。你像我这身体，我这腿脚啊，天天爬上爬下的，这我受不了啊。我现在理解为什么重庆人胖子少了，天天的运动量大。 但是重庆里确实是很漂亮啊，你往对岸看 啊。怎么了？ 那里就是咱们要到的地方。 你给我这指点江山的是吧？你听说过望山跑死马吗？现在还能看见咱俩得死这儿。 傻子 又骂我。 这就是大磊在重庆的一段经历 哦。 你去你也晕， 那回、 哎、我认。 我说有一阵你回来，逮谁跟谁就说沙子沙子的，感情是 沙子一屋子金子一袋子。 哦，念口诀呢。我也去过重庆，我怎么没这样的感觉呀？ 你啊 啊，就去不是有一个说是那个到那桥上就会迷失方向，那个夸张的那个立交桥。我没到过， 你可能还当时没到重庆、 哦、 你刚到通州听见一个沙子就以为是重庆了。他们说的也不是重庆话，可能是真是弄沙子的。 要不然你就吃了个重庆小面，你可能就以为是到了重庆。 这个重庆啊，我去反正就确实居民楼都是盖在这个立交桥的边上，都是盖在山坡上 江边上、嗯、 啊，对，江边上，桥边上，山边上。然后确实人家一楼可能是人家那家的八楼， 坡度这个立体化， 反正啊，据说是说仨月就得更新一次地图，一个是建设的也比较快， 嗯， 一个呢就是路面的变化多端呀、啊。 哎，那要这样说，咱还别说是外地人，就是重庆的本地人也背不住 有不认识路的。 干嘛？这肯定有， 是不是？ 对，就跟北京人似的，北京大都认识吗？ 嘿，北京那么大，人家说了吗？你要是那个海淀朝阳，俩人恋爱都相当于异地恋了吗？ 这个有点太过了吧。 朝阳，你别说，他在和平里，那边他在马甸。 哎，你怎么不说朝阳那在王四营 啊？ 海淀那在凤凰岭。 你跟这两口子有仇是吧？ 他说这个和平里跟马甸啊可能认识，你告诉我这王四营跟凤凰岭这位是怎么认识的？ 哎，他们俩不一定都去王府井吗？ 对呀， 排队加班认识的。 就是说他们相遇是有机会的，但是他们相聚是费劲的。 劝他们找房搬家了。 前不久啊，这个重庆集中整治酒驾行为，夜查的时候啊，遇到这么一位司机，看着就有点问题了啊。这司机呢，一看警察来了，下车就跑了。 那说明做贼心虚。 警察就追啊， 嗯， 追他跑挺快，一溜烟就找不着人了。警察就说：“你傻子，傻子嘛，就是因为重庆这地形地貌也是，他可能七拐八拐的， 嗯， 又是夜查， 对， 警察呢也是没追上。” 也这个也不要求玩命追，如果出现意外啊，这也不好。 对，再崴一下。 是是是。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这人把车扔这儿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哎，他把庙扔这儿了。 再说了，警察也说，咱们可以调查一下他到底是谁。他车在这儿，那里边有一些相关的证件，可能就在。 对， 咱们也不着急。哎，警察几个就翻找。哎，突然间忽然发现，嗯，那儿不对劲呢。 对呀、啊，看着这位喘着粗气啊，迈着大步跑回来了。 哎呀， 这估计是投案自首。 有的， 想明白了， 我以为是吃兔头吃多了辣着了呢。 咋个回事？ 咋个回事？ 咋个回事嘛？我怎么回来了？ 哎，你就说他回来了就完了。 警察也吓一跳。 哎呀，回来了，怀上了，回来了，回来好啊！告诉我那二路车在哪儿啊？ 他是警察。 老太太还没找着地儿呢。就是一个真事儿。这个重庆警察盘查车辆的时候，发现这辆红色的货车突然停下来，司机下车就沿道路往后跑。完了又是立交桥翻栏杆，完了一个回旋转，再有一次大发力，三步蹦两步，然后上 阶梯。我想知道这是哪个行业的专用名词？ 艺术体操。 回旋转和大发力是什么玩意儿？ 你是没玩过这游戏吧？ 就是一个路况，你能想象吗？他跑的也急呀、啊。 哎呦，那我也没听说过回旋转。 反正一窜一跳，一会儿就没影了。但是呢，这个司机可能是真不熟悉地形，跑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警方设置的盘查点，连司机自己都懵了。哈哈哈！警察这要不费吹灰之力，几个警察同时都在说：“要得，要得。” 没有一个说傻子了。 事后，这名司机因为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暂扣驾驶证6个月，记12分，罚款1000元。魔幻的重庆果然是不虚此行啊！借古已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补充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哎，我问一下大雷和小猪，你们觉得为什么影视剧里经常是有这样的剧情？主人公在森林里迷路了，他呢在树上做好了标志，可是走着走着就回到了做标志的地方，这是为什么？ 因为剧情需要， 导演安排。 对，因为如果不这么编，它不容易出戏，你知道吧？ 你认为这是人为的？ 当然， 我认为啊，这个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地球是圆的，它走一圈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哦，这好大的一个圆啊！ 嗯， 那让你这么一说，好像地球说走就走完了。 地球是好大的一个圆，这我绝不否认。 不是，按小猪这么说，这地球说走完就走完了？ 那这确实也分谁走，但是不容易。 那他觉得是上苍的力量。 当然，你这个观点我也不知道怎么总结出来的。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地球嘛。 没，不是。 结合刚才的新闻啊， 嗯， 逃跑司机为什么能走回到原点啊？嗯，虽说是可能一个凑巧走回到了原点，但是从科学角度大概率计算，他最终还真的就会走向原点。 是吗？ 对的，有科学依据。 这有什么科学依据？ 我说说你听听。 在想当初。 科学家说呀，这是人对方向的感知偏差导致的，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啊。 嗯， 做了一个实验，在德国的森林和突尼斯的撒哈拉沙漠进行了一个测试，发现这除非有太阳、月亮等等的固定参照物，否则啊，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就无意间原地会打转。 你看了，这就叫鬼打墙是吧？ 其实呢，也不是说是鬼打墙，就是说人呢， 这是一种本能吗？ 生理现象， 就人要是没有参照物的话，经常就发现他们一直在转圈走。 明白了，那就说王大磊，平时你走道会跟扭秧歌似的，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你走不了直线。 我能走直线， 扭秧歌是这个高兴兴奋的时候才扭的，本身这秧歌也是庆祝活动时候用的。 其实扭秧歌也能走成直线， 哎， 从长远的距离上，没准它左一下右一下又回到了原点。 对，左一扭右一扭。 你想象一下啊，这地球本身有一个地转偏向力， 嗯， 有一方面呢可能是跟地转偏向力有关系，就是您在走的时候受它的影响，总会向那一边偏转一点。还有一种说呀，可能是转圈走的模式，是因为人们在陌生的环境中对方向越来越不确定，这些微小的偏差随着时间的累积，可能使人们感觉他们走的是直线，但实际上已经渐渐偏离了真正的直线方向。反正您可以试试戴上眼罩走直线，很少有人能走成直线。 王大磊要戴上眼罩，他就原地画圈了。 驴才那样呢， 他那样不太标， 他会拉磨。 天天吃饭， 天天见面， 天天的奔波，少些抱怨， 大事儿不多， 小事儿不少， 快乐的生活自己找， 人来人往，人比花娇， 小院的我们自在逍遥， 小月依旧年纪正好， 七十二变的日子 又又好。 娱乐七十二变，每天 每天 每天 哦，有我 有我 有我， 你嚷嚷什么呀？ 小底英宁王大磊陪您聊聊这有滋有味的北京生活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预防保健科刘兆秋医生。 得流感后导致的肺炎就是病毒性肺炎吗？哎，咱们胡同的老赵啊，这不是得流感了吗？ 啊， 前两天住院了，该忙着忙着，家里不是孩子也小吗，后来呀一查肺炎， 哎呦转了 啊， 这可厉害了。我跟你说，我听说这个流感一导致就是病毒性肺炎，带病毒都不好好， 而且开始没症状，也不咳咔咳咔的，后来老咳咔咳咔噼啪噼啪， 干嘛呀这是？ 难受啊，这难受的震得慌。 这我跟你说，你真的小壮你也得当心。 流行性病毒感冒，你得了以后那肺炎是流行性的病毒肺炎，可流行了， 嗯、可肺炎了。 我可不能听你们俩的，我问问刘老师，您说他们两个人说这个是对的吗？得流感后导致的肺炎就是病毒性肺炎？ 不信？ 那不一定啊，这个真的是不一定的、啊、 对，我也是这么想。 对， 哎，你什么时候这么想的？你想之前没通知我。 你一直就这么想？ 就是你们想到的一方面，就是你得了这个流感有可能导致比如说并发症啊，导致了这个肺炎。因为你看在孩子去住院治疗啊，有时候经常会用到抗菌素。 嗯， 那抗菌素主要是针对什么？是针对细菌感染。 对， 也就是说他可能得了流感转化成病毒性肺炎了，但是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有继发性的，或者说有细菌又对他的这个肺部又侵蚀，然后导致了一个感染 了细菌性的肺炎。 对了啊，细菌性的呀，或者支原体呀，因为我说肺炎的原因太多了，衣原体是一个单独的病原体 哦， 然后细菌又是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又是一种那个病原体，然后病毒是一大类 哦， 所以说有可能由流感会导致病毒性肺炎，但是也有可能这是叫原发性的这个肺炎、 嗯、 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又继发了细菌感染，或者继发了啊支原体感染。因为现在支原体感染可不好治了，孩子一咳咳好长时间，治疗也特别麻烦， 是吧？ 啊， 所以说小柱你要一得了可能是多种性的，你还不像那一种，你更不好治了。 但是小柱我们只是假设，你现在还什么都没得，你别紧张、啊、 您看他们俩人简直的就、 为你好， 老吓唬您。 对、 啊、但是这老赵得的这个症状，他开始是流感病毒、会有的， 他表现出来跟感冒一样的、啊，但流感病毒的症状和普通感冒的症状，像流鼻涕呀、卡痰呀、流眼泪啊，这有可能都一样。但是呢，流感呢可能更来的凶一些， 对，它发烧， 然后会发烧，有 高烧， 先发烧， 嗯 啊，然后很快就会转成其他的。 后来就说嘛，它有继发性的细菌性的肺炎。 哎，对了，这就跟它可能所处的环境啊，包括它的这个机体的自身的抵抗力啊，跟这有关系的。 有什么别有病啊？ 对 了，你看这打头上就得说了，它就得首先预防流感病毒，对不 对？ 对。 所以说呢，就告诉你就。老赵这病呢还有救，所以一定提醒老赵， 得什么也别得感冒。 那这一系列的病它有可能都互相关联着哈。那咱们怎么做好前期的这个预防呢？ 那就是前面我们刚才前面说到了，做好自我防护的基础上，我们别忘了打流感疫苗啊，这样的话呢能提前啊获得更好的保护。 对，那打流感疫苗，多锻炼， 打疫苗， 食物的多样性，少找小花借钱，这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保护好你自己，其实保护好我们的呼吸系统特别重要。到冬天， 对， 每次他一说保护好呼吸系统，他不像保护好我的膝盖，是吧？保护好我的呼吸系统，它不在外头啊，这呼吸系统它不在外头， 看不见摸不着。 对，我保护好不像保护眼睛，我这怎么注意呢？这个 换三率，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呼吸系统容易引发的疾病，就是我们说的上呼吸道感染呀，病毒性感冒呀，或者是这个流行性感冒呀，还有包括再往下发展的气管炎、肺炎、老慢支，还有包括什么肺气肿等等，这些我们通称为都是呼吸道疾病。所以说您刚才提到的很好，就是我们在保护什么自己的膝盖呀，保护我们的眼睛呀，保护我们的耳朵听力呀等等，其实保护我们的呼吸道一样也是这么重要的。那么我们刚开始前头最先讲的就是老年人怎么样预防流行性感冒，就提到了好多锻炼呀、开窗啊，还有包括什么 喝水 保暖呀，多饮食，这些都是我们自身的生活上的需要注意的。那我们还有就是让打疫苗来产生主动的免疫，来保护我们的呼吸道系统。 咱们就看看老赵去吗？ 你应该好好看看老赵，跟人道个歉。 他这个病他自己努力造成的，跟我没有关系。 你去了先问问他，你打疫苗了吗？ 对，我这个就质问他，我早提醒你了吗？ 他这个病绝对是因为你努力传才传成这样的。 我就传两句话，我可没传病毒啊。 两句可不给。 对，你那诚恳的闲话。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迪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关注娱乐七十二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些是否都一样，忘记它来临时一切就超越了范围，而感觉明显比日出以前我就要醒着开窗等待光线黑凝夜，往前去遇见下个情节，停一会儿再往前练习走向前，练习向明天，我为爱迎接任何考验，练习换感觉，练习跨界线，我放下原则想得出另一面，练习走向前，练习等明天，这世界随时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原来爱爱爱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 和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青春张毅与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剧，指挥家张毅将携手小提琴演奏家黄斌带来柴可夫斯基、比才等人的经典作品。话剧《天下第一楼》今晚在首都剧场演出，本轮演出由王雷、雷佳、袁宇、孙兴、谢天、赵正天、李珀、邹健、李林、朱少鹏、严威等人主演，讲述了京城烤鸭老字号福聚德悲欢离合的故事。北京人艺人名导演的贺岁大戏《全家福》本月14号到30号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剧以主人公王满堂一家经历为线索，讲述了老北京古建行里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折射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 由冯远征、王长利、梁丹妮等人主演。由北京演艺集团出品、中国评剧院承办的话剧《鬼街》即将在本月15号、16号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首演。这部话剧由创作过《情满四合院》等作品的王之礼创作剧本，杨硕编剧，以北京美食地标鬼街为题材，通过典型人物的故事展现跨越30多年的美食街发展历程。由姜思义编剧、严瑞导演的一部原创京味话剧《大灰斑》将于本月26号到29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这部剧邀请到纽标周华斌出任艺术顾问，王若浩出任文学顾问，艺术化再现200多年前灰斑进京的风云过往。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日益临近，北京京剧院近日以强大阵容创作推出了交响京歌《一起向未来》，以国粹艺术助力书写双奥之城新的历史华章。国家版权局在北京约谈了主要唱片公司、词曲版权公司和数字音乐平台等，要求数字音乐产业各方协力维护数字音乐版权秩序，构建数字音乐版权良好生态，规定除了特殊情况，音乐平台不得签署独家版权协议。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八七六影院。